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哦，嗱，系咪啊？唔讲你唔知啊，水务署都讲紧大话，好多 detail 你唔知啊，吓，而家搞点样 KO 佢啊？第二节翻嚟讲创科局，咁咧要请浩华讲多啲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切入呢个问题呢？我要请教你啦。到底系讲而家财委会系咪拉布啊？梁振英系个咩人啦、啊？定还是呢单嘢几时结怨啦、啊？吓、啊， 诶、哎，财委会系咪拉布就冇乜好讲噶啦。你谂下，一系拉，一系唔拉，拉唔拉到过嘅，你话系咪先？ 啊，所以话你要翻斗呢个嘢好牙尖嘴嚟。 唉， 好啦，我讲少少 background 先， 讲第二个问题先。梁振英系咩人？ 梁振英唔系人咯、 啊，梁振英点会系人啊？有两只脚行路噶、啊， 两只脚行路啊，人咩？黄杨大哥系人啦、啊，咁有黄大只热狗嚟噶嘛？ 喂，黄杨大好地地都系一只热狗，咁 系咁咁 梁振英系咩先？ 嗯，你 知 你心 有咩讲系啊？ 你讲下， 佢从生物角度嚟讲系个人嚟噶， 唔系咁你饮得唔够多酒，你自己灌多啲啦。我发觉我谂样嘢听应该。 你讲翻你个问题先啦，都系冇。 系嘛？因为创科局大家几时听到咧？原则咧上咧就系咧，2012年梁振英当选嘅时候咧，喺个未上任嘅时间咧就已经局政府通过呢件事噶啦。咁喺嗰时系结下呢个恩怨嘅同泛民，因为点解咧？嗰时就系绕过咗好多民生嘅议题咧。令到呢個創科局咧就擺喺議會上邊咧，就希望嗰年咧，即係7月1日2012年，即係佢上任之前嗰日咧，就諗住通過嘅。個問題就係、是，當然拉 Q 死咗啦，係嘛？搞到咁問啲嘢。咁梁振英同泛民嘅恩怨咧，就嗰時結下嘅。咁因為呢一鋪咧，即係自此以後，梁振英都同泛民過唔去噶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呢個議題拖到今日，咁有多人就係話：喂，係咪創科局應該拉死佢咧？定還是就係話呢一樣嘢？你問有啲泛民中人都覺得喂無可無不可啊！咁多個局，係咪可以真係促進科技咧？因為我咧就揾咗少少資料，就蘇錦良咧曾幾何時咧創科局呢個話題上邊都發表好多意見嘅。咁你想我問你答啊？定還是嚇、啊、你點樣 KO 佢呢扎觀點咧？ 逐個問啦，我想聽咩觀點啊？ 阿蘇先生就話推動研發成果實踐化同埋商品化，因為點解呢？有啲高科技產品咧，基本上發明咗個 market 唔到嘅，亦都係唔可以 visualize 嘅，嗰樣嘢唔可以做一個 product 出嚟嘅。咁有咗創科局咧，就可以鼓勵私營機構研發投資啦，會係創科局嘅重點工作之一啊！你點樣 KO 佢咧？ 咁創新科技署咧，本來有創新科技署嘅喎。 嗯，系我都知道 是啊。系啊，咁你本来有个处咧做唔到嘢，咁点解局会做到嘢咧？ 呢、這个都系一个好 common 嘅 point 啊。咁啊，有个局唔好咩？咁啊，有个咩资讯科技监察办公室、啊，有个办公室唔系更加好咩？ 本来政府就有资讯科技办公室噶啦。咁、你做唔到嘢就要加到个局，咁你又唔话自己点解之前做唔到嘢？好啦，我唔同你算旧账。咁換啲相，搞新 蘇先生嘅係啦，唔好將你嘅相，你唔好遷怒於我。 sorry， 蘇先生， 呢個笑合係繼續。 咁你而家就想無端端借個新局出嚟，以為可以翻兜就可以當冇件事。咁但係事實上，你根本就答唔清楚科技發展嘅前因後果。咁你開多個局就徒然嘅，其實就 徒然。咁有咗創新科技局咧，亦都可以咧。探索一啲近年冒起嘅新科技喎、有啲近年冒起嘅新科技呢就要跨技術跨界別咁樣研發呢啲項目，好似最近開發嘅實驗室晶片啊，可以應用落去啲醫療器材入面，結合埋生命科學同埋資訊學，有工程學同納米科技喎、你唔好笑啊，呢篇嘢文匯大公出㗎，黨後先出㗎，好犀利㗎呢篇嘢，我係編輯，我係第一件病 Q 咗佢啦。哇，香港呢方面嘅科技同埋應用工作仍處於萌芽階段啊，有個局係咪支持呢啲嘢啊？ 你讲啲嘢咁似奶料牛丸，乜都夹埋一份，咁你想我点应你咧？ 咁有未有角系好过冇角咯？ 吓、啊，但系唔系喎，但系我即系我觉得咧，有少少似咗三跑个情况喎，即系咧 三跑 系啊 ，Terminal Two 做唔掂，仲唔知点样解决佢，跟住就 你老尾讲三跑，你撞上嚟桥墩都冇理由三跑，你起个第一机场，你翻深圳搭快过啦，话你听，你知唔知讲慢啊？我有个朋友喺机场塞咗五个钟啊，你净系要完全冇出路嘅。又唔知點樣去搭船，又唔知有冇船。哦，原來後屘咧，發覺原來個危機處理小組咧，原來有個碼頭喎、有架緊急渡輪嘅喎，原來完全冇人知嘅喎。 咁但係我喺橋中間，我點去過碼頭咧？ 係 ，sorry 啦。所以點解嗰晚好似話有人謠傳，有人話墮海咧？梗係啦，大佬塞住喺度唔上唔落，我跳海遊過去快啲啦，係嘛？ Okay. 我仲要等你塞幾個鐘啊！你係咪傻嘅，大佬？分分鐘都係錢啊！同埋嗰晚咩嘢？有幾多歐洲機去英國啊？有幾多歐洲機？即係有幾多歐洲機去、傻？有幾多飛機去歐洲？咁、個問題就係、喂大佬，你而家起個三跑，你咪又焗喺個機場度？喂，原來唔係、你嗰度有條光纖。俾阿桥即系俾阿船啊撞歪咗桥墩嗰度光纤断咗，即、刻大佬海陆空交通冚唪唥断 Q 晒，哇！直升机你又唔放 Uber 喎、啊，因为人哋啲 Uber 有一定直升机嘅大佬，你而家又唔飞 Uber， 直升机又冇得搭火箭穿梭机，又唔轮到你搭，又冇车又冇船，点样去机场都系一个问题，仲系三跑。大佬讲呢啲， 但系个问题系嗱，而家创科局嗰个情况有少少咁似咁嘅情况。 我问个问题啦，苏锦梁局长有冇讲过创新及科技局可以点样就呢个大桥嘅问题有咩解决方案啊？ 冇啊，边有啊？你都冇个局，有个局自然有噶啦，大佬，你知唔知啊？梁振英啊，喺个局未成立之前啊，已经请咗人去做个咩？啊死啦！要揾翻資料先，做個創新科技局嘅總監啊，大佬，而家人哋又冇糧竇噶，而家就要請咗呢個嘢先可以有個局，有個局先有辦法去服侍你啲人，係嘛？你而家唔俾我整個局，你而家同我拉布。 喂，拉布就紧噶啦，咁但系你都仲未同我讲你个局有咩必要性啊？讲咁耐都 好多啊，咪就系要咪就要爆张大料牛丸咯、啊！你又生命科技又工程 學，咁你要食神得啦，你唔使开创新嘅科技局啦，系咪先？ 系咯， 咁啊系嘅。嗱，另外一方面，我运用科技推动香港工业发展再发展。呢、這个创新科技局咧，工作目标之一咧，就系、要辅助一啲咧同成功相当密切嘅关系局，又唔知佢写乜春。制造业啊，唔但止咧研究同埋开发咧主要驱动力，亦都有利于新思维、新发明、专利。唉、哎，讲咁多啦，我就 你就唔知佢写乜啦， 我就括多个字啦，专利。有咗个局咧，你就可以 facilitate 呢啲专利嘅产生啦。 香港本来就有知识产权噶啦，冇呢个局点会冇专利啊？ 有得攞 patent 噶嘛？香港啲嘢 有啊，你有个局都要等人交啲专利出嚟至得噶。 咁又系，因为据我所知咧，香港好多所谓叫做喺香港研发新科技或者开发啲 app 嘅人咧，其实老实讲咧，个 vision 就唔系咁阔嘅，因为点解咧？佢哋希望自己写咗 app 又咧，写咗个 platform， 写咗 structure 之后咧，就希望啲大嘅公司，即系例如腾讯啦，例如阿里巴巴或者美国啲公司，去睇到佢嘅 framework， 又咧睇到佢嘅 technology， 买佢 technology 喺佢自己间公司度发展。咁于是咧，其实喺香港发展同佢自己嘅 vision 咧系两件事嚟嘅，其实佢冇乜所谓嘅、最紧要就系有人觉得佢呢间公司或者佢而家攞咗个 patent 又好，佢自己研发咗嘅嘢好有价值，依一刻就好卖咗佢啦，最好就唔好等我自己搞。香港就系咁样嘅，咁你点咧？ 咁所以其实香港政府唔应该做个局出嚟，应该做个环，有个好嘅投资气氛、科研气氛啊嘛。 咁啊死啦！即系你要知道香港呢吓，一有新科技，即系唔好净系讲得远啊，净系讲 Uber 啫，大佬，我有时系想搭架车翻屋企啫。 系啊， 咁你又诸多阻挠，你又呢样唔得，嗰样唔得， 你嗰架牌车跟住告样有，跟住我而家都唔知有冇搭，应该有嘅仲好彩。 有啊，我即系啲 BCR 先，我即系我曾经何时都八卦睇过啦吓、啊，即系都有十架八架你拣下嘅，咁但系有一架喺西营盘，有一架喺西环，咁你等下咯，系嘛？咁可能你嗰程短又唔在你， 一系快的，一系 Uber， 你拣边架啦？ 我冇计，我揸车啦，唯有系嘛？你香港政府嘢搞到你搞， 所以创新科技就系咁啦，香港就 好啦。咁啊，呢、這个局咧亦都会考虑咧，就是、可唔可以即系叫做可能说服到一啲生产线翻翻嚟香港？咁不如喂，深圳唔好做 iPhone 啦，香港做 iPhone 咁咪好过去啊！ 咁个局点样说服咧？ 即係叫楊偉雄局長或者顧問走過去深圳同我講：喂，你翻嚟啦！我俾要俾咩啊？俾我俾查錢你。 香港地有咁貴？ 我知條春啊！咁蘇錦良係咁寫，我咁講咯。佢同埋要致力推動同埋促進工商界同市民廣泛應用資訊科技喎。 例如咧？ 例如咪、例如大陸用得 Facebook 未啊？ 未咯，梗係。 啊，咁啊，大數據分析同埋 佢講，佢由1998年講大數據分析，講到2014年啦。 唔好講咁遠，講鉛水，我哋先發覺政府冇數據。 喂 ，good point， 你冇數據，何來何人講大數據啊，大佬？ 仲要 有數據，你自己都唔公布啦，仲要講大數據？你而家自己大羅數據喺水務署嗰度話俾你聽冇數據，咁我何來有大數據公佈俾你咧？仲要教你應用啲大數據喎！你真係吹水。 係噶，所以政府其實做嘢一直自打嘴巴噶，所以你問我開唔開創科局，梗係死都話唔開啦就。 好，咁啊，我啊調翻轉頭問你啊，即係蘇錦良呢個人講嘢喺文匯報寫嘅咧，大家都好 omit 咗佢啦。即係簡單講一句咧，就係、是、創科局其實而家嘅架構咧，基本上除咗係一個政治酬庸之外咧，冇其他分別噶啦。只不過創科局嘅工作而家喺呢個體制上面有冇人做到呢？基本上都有嘅，好似頭先講嘅創新科技處啦，係咪？咁、但係你話喂，可唔可以開展更加多嘅 project 啊？又或者更加多即係辦唔同嘅基金啊？冇人喺呢方面即係獻過計或者提出過嘅喎。 我谂基金方面其实香港不嬲都唔少噶啦，虽然有啲就唔系好似样，但系 例如咧， 本身政府自己有个创新嘅科技基金啦。 有冇听过一个科技基金叫 Create Hong Kong 啊？ 未 系啊，鄙人好多年前咧就曾经何时咧都系中意写呢啲 proposal 嘅，但系问题一睇落去咧，即系我真系屌你睇到麻麻声，因为点解咧？那個創新科技基金基本上是應付一些他自己想辦一些所謂叫做藝術展覽，又或者是想拍一些叫藝術電影，或者拍一些所謂叫科技有關的一些展，即真係一展覽啊！即譬如你依家辦一個科技嘅展覽，即譬如你行喺一個地方，會有啲 lighting 啊，會唔會有啲 3D 嘅技術啊？又或者會唔會有啲視像嘅技術？你要買一堆架撐，或者要租一啲架撐。你冇呢啲架撐咧，你就可以同政府申請，政府幫你租，頂你個肺！即係呢啲嘢唔使你做啦。呢啲叫創新科技咩？ 你講呢個同創新科技咩關係咧？我又唔明 白。冇噶 ，sorry， 嗰個創新科技基金咧就叫做 Create Hong Kong 啦，好犀利嘅。即係呢個名真係好犀利。你知唔知呢個基金係幾多錢？呢個基金係1億啊，你老味。 但係冇拉更喎，同 創新科技完全拉更喎。好啦，你要發展一套戲或者你想拍一套 3D 電影係嘛、嗯？你係話俾你聽，喂，我而家冇錢買器材租器材，不如呢個 Create Hong Kong， 你不如撥一個基金俾我啊，拍一套戲啦！屌你嗱屎，諸多掣肘，你又要呢個有咩商業前景，又話要你有籌到幾多錢，籌到錢唔使問你啦，即係去到最後就係話呢個 project 賺唔到錢啊，你冇問我攞錢啊，都話賺到錢你唔使揾你咯，咁使乜同你申請咧？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啲嘢硬橋硬馬，藝發局做得好過你。雖然藝發局好多一年好多呢啲冤枉錢使、但係問題就係呢個所謂叫 Create Hong Kong 嘅錢，呢筆錢係更加冤枉。個問題就係冤枉就係你擺 Q 咗筆錢喺度，你又唔用啊！ 係噶，其實政府一直擺錢嘅問題，第一就係你唔知擺佢咩 project 度啦，咁所以其實佢變咗好似創新基金，但係發咗唔係創新嘅 project 度啦。第二就係話佢。等得錢多又唔係，等得錢少又唔係。 唔係個錢咪好多咯，你申請唔到咁解啫嘛。即係話俾你聽，你就係餓死啦。你可以申請好多基金噶啦，俾個可樂你飲，俾個燒肉你食。不過唔好意思啊，你啊唔符合資格，你不如下次再申請過啦。死 Q 咗啦，大佬等你啊。 但問佢俾啲錢去邊咧？佢又 擺咗喺度， 佢又解釋唔到嘅喎。 擺咗喺度咯，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嗰時傾醫療融資有500億擺 Q 咗喺度喺政府嘅帳户口度啊？個問題就500億收息都唔知3%，都講百幾一年。 但係醫生一年加人工都係加2億啫喎，呢度夠加250年喎，真係。 哦，佢唔理你啊。總之嗰年就撥咗500億落咗個種子基金啊，有冇人用咧？唔知嘅。但係總之一件事我做咗啦，你又唔好煩 Q 我。好啦，调翻转头问你啲问题啦。创新科技，你啲前线工作者，你觉得香港有啲咩创新科技所谓叫做可以推展一下嘅咧？ 哇！你问我呢个真系拗头喎， 咁要你点睇啊？即系吹水就先讲，定啲就唔使讲。 我梗系 sell 我自己嗰行噶啦，测试咯。其实因为我哋讲真一句啊，我哋成日同买强国嘅嘢，咁你唔做测试，其实系你自己都信唔过啦。 喂，大佬， 我買強國嘢因為平。如果我買翻嚟要逐件驗咁咪貴咯， 咁佢 貴我使乜買佢嘅嘢？ 其實測試嘅概念咧，唔係逐件驗嘅。咁我哋其實咧，每一個批次可能做一至兩件已經夠噶啦。但係當然啦，你要加可能加啲嘅監察去，就譬如驗廠啊、驗貨啊嗰啲咁樣啦。咁啊，即係確保間廠係唔會有從中間換咗料啊咁嗰啲咯。 咁而家就係唔想驗咁多嘛，大家驗下驗下個喎，收唔到科點算啫？ 咁但係我哋要保障我哋個安全啊嘛，健康啊嘛。咁外國其實外國例子都係咁樣嘅喎，即係歐美國家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因為佢哋都係其實佢哋喺90年代啦開始同中國大陸買嘢開始咧，佢哋就不斷喺度諗點樣去改善啲物料，要佢哋要佢啲供應商用啲即係用科創新科技製造出嚟嘅好嘅物料。嗱，呢個係創新科技嚟嘅，你成日話要搞工業，其實你冇呢啲嘅標準俾嗰啲即係工業化嗰啲咁嘅咧，你冇呢啲咁嘅標準俾啲廠嘅話，其實佢哋係做唔到出嚟嘅。咁呢個已經諗到創新科技啦。咁咁跟住你如果你唔去，你即係你去，你即係你知道。佢哋係要管先會幫你做得好噶嘛？啲廠係你唔理佢嘅話，佢就 你起碼俾個街拉，又俾個 stand 佢， 係啊，咁佢咪會你亦都會令到佢更加會做啲嘢做得越嚟越好咯。即係人哋外國係咁樣去同啲大陸嘅廠合作咁樣咯。嗯哼， 咁冇計嘅喎，香港政府係咁 hea 啊嘛。 咁你香港政府死喎，搞创搞呢样搞嗰样啊嘛，咁你要做先得噶嘛。 點解佢哋咁 hea 嘅？我想問， 我都唔知道。 咁梗係大家最好翻工係 hea 住你，日日即係總之係個個月月尾有糧出，即係最好就係唔使我做嘢嘅最好啦。 OK， 咁你應用喺呢個政府上面就梗係咁啊咁啊！梁生叫我做乜咪做乜咯，我知條春咩大佬，我鬥人工翻工嘅啫嘛，係嘛？我又唔會為民請命，我唔係泛民，我唔係藍，又唔係黃。 咁但係你做科技都知。你要 hea 就冇創新嘅，你 hea 就谷唔到貨出嚟嘅喎。 唔可以 hea 啊！ 咁我想問下你，嗱，唔好話你啦，大家啦，乜嘢條件環境下先可以培育到一啲有創新科技頭腦嘅人咧？即係香港係咪一個好地方？ 唔係， 我諗點解？逐個講啊！ 點解唔係啊？因為香港。即係我自己讀理科㗎啦，香港不嬲都對於 我都係 係啊，啲理科生嘅出路好灰㗎，香港一畢業出去都唔知做乜好。 係啊，中午揀科嘅人唔係咁同我講㗎，你要知道。 啊、甚至乎人都後悔啊！點解我當係揀理科唔揀啲商科啊咁樣咯？因為香港係太過重商輕理，係每一次有事發生嘅時候就話：咦，點解冇人走出嚟講嘢嘅咁樣？ 即係呢排嘅道理走出嚟講嘢。 但是雙科出路好好嘅咩？ 香港人覺得係咯，我相信。 你知唔知上一集嘉賓係 Eric 同埋 Edward， 佢哋好似做到死咁嘅會係咪啊？ 辛苦多， 辛苦錢嚟喎，但係 唔係個問題係大家做到死，佢做到死有錢多，有啲人做到死咁又多。呢個問題大啊嘛！ 你係講緊我啊？ 唔係，我係講緊有啲人嘅啫，佢睇。即係大家翻份工，大家翻咁多鐘頭，只不過佢翻完咁多鐘頭咧，佢有 return 嘅。有啲人係翻咁多鐘頭冇乜 return 㗎啫。咁我就唔想深究呢個問題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你問我香港有咩創新科技可以搞，其實我真係唔知道，因為點解香港係一個好逼仄嘅城市嚟嘅。香港係一個好人浮於事嘅城市嚟嘅。即係香港你冇錢會死人嘅。咁喂。我而家要點講啊？如果我要研究一個新嘅 product， 或者研究一個新嘅 technology，我覺得呢樣嘢一定咧，十年之後咧一定會大賣嘅。只不過而家未係 prime time， 但問題我要擺時間落去嘛。咁如果我擺時間落去呢段時間冇人請我，自己餓鳩死，咁點咧？而家出現咁即係而家出現一個問題嘛。但係問題就話好多地方唔係嘅，即係譬如美國又或者歐洲好多地方，有好多人會覺得。有啲人戇框框喺屋企，即係喺屋企所謂叫 garage 呢個 lab 裏面做好多唔同嘅嘢咧，冇乜價值。但係唔緊要，佢俾份工你喎。即係我活生生啊，用啲例子，你話楊洋咁樣，大家知唔知邊個叫楊洋？你知啦係嘛？ 唔知邊個？ 你唔知啊？你大鑊啦！中出楊子你唔識啊？ 哦、oh, ，OK， 係你 叫得佢咁親切，我突然間打冷震啫嘛。 我哋大家都好親切㗎、啊，我哋好多嗰對楊 佢親切，好唔好？我哋親切啊嘛。 佢啊當然係一個即係所謂叫前線科技人員啦。你個招攬下佢啦，佢一個專業嘅 hacker 嚟啊嘛，你唔知咩？啊，喂，嗰啲人屌你幾唔好俾份工佢咧？係咪佢好有？ 即係佢好難養咯。佢又冇乜特別嗜好，除咗嗰幾樣係咪？你要養佢唔難嘅。個問題就係話你唔知佢幾時突然間發覺原來發覺做盾牌可以好平嘅，又或者發覺原來做武器可以好平嘅。哎嗱呢啲尖子啦，第一時間咧呢啲一係就 NASA 請佢，一係就美國嗰啲中央陸軍嗰啲請佢。喂！嗰啲係研發成果嚟㗎，個、問題就係香港你根本完全俾唔到土壤呢啲人。咁我問你啦，而家佢今年走去選區議員，佢選唔到，佢又成日喺屋企最新創新啲科技，又或者要啊所謂叫研究啲網絡保安，咁啊冇嘢食餓死咗，咁啊點咧？咁啊香港就少咗個人才啦，係咪？咁你幾唔好香港政府去養佢咧？又或者香港係根本冇人有眼光去養呢啲人？即係嗱，你問我一句打我一句，呢啲咁嘅人。十个九个都白养嘅，十个九个都废嘅，咁你点知佢唔系嗰一个咧？ 但养一个就发达咯喎。 Exactly， 我自己我净系举一样非常之简单例子啊。所谓叫 smartphone， 乜嘢叫 smartphone 啊？屌你边度六点一嗰时已经系 smartphone 啦？嗰时啲电话识喐嘅咩？ 嗱，我有用过噶。嗰时 HP 有部好大部嘅 smartphone， 系、等于我。依家部 iPhone 6嘅三倍重量度， 嗰时唔知系刀婆啊，有个牌子啊，我都有一部啊，大佬。嗰时我成日幻想咧，喂，嗰啲电话系咪可以落嚟咧做下音乐啊、录下音啊？幻想嘅，佢话俾我听佢 smart 啊嘛，咁我梗系落搭啦，五六千蚊部啊，嗰时都啊顶你个肺，翻嚟原来开个 browser 都会窒 Q 嘅，咁啊死啦！咁嗰时冇 smartphone 乜有、啊？原来唔系，原来有班人咧就匿埋 Apple。佢都係研究緊咩叫 smartphone 喎、佢淨係研究緊個 idea， 點樣將互聯網，點樣將打電話，同埋點樣將 multimedia 放落個電話度。咁、當然就話，喂，你方1990几年嗰時 Apple 冇呢技術咩？有，呢、個唔係 prime time 啊嘛，即係嗰時嘅 processor 唔夠快 ，RAM 唔夠多，又或者嗰時嘅所謂叫負責 graphic 嘅 chips 唔夠快，佢冇嗰啲 elastic 啊，嗰啲 computer animation 冇。只不过嗰时就系唔啱时间咯，咁个问题就系话，喂 iPhone 喎、要2007年先有喎、咁你系咪要养嗰班人养十年啊？咁我想问你，如果呢班人呢十年饿死咗，系咪冇 iPhone 啊？咁而家就系话俾我听，香港就系冇一个机制要养呢班你嗰时觉得佢冇 Q 用嘅人，冇你真系唔养佢十年。唔養十年咪冇 iPhone 咯？ 嗰班人就唔會死嘅，即係好似香港有班咁嘅人嘅，咁佢哋去咗邊咧？佢哋就去曬直谷啦。 係，即係你要發覺咧，原來 Apple 請好多壞人。 其實真㗎，其實 Microsoft 都 係。你睇翻 Google 啊， 一來驚共產黨，二來就係驚香港。 你睇翻 Google 啊、LinkedIn 啊、Facebook 啊，有唔少香港朋友都喺嗰度做翻工做 software engineer 啊。咁變咗就係話好搞笑就話。听日阿莫乃光就开个论坛同我讲，同我哋讲就话点解 I T 人才荒嘅咧？ 冇 I T 人才荒啊！啲人走飘晒， 走晒啫嘛，人才有噶，咁呢个走晒咗，唔知点解。咁所以你问我点样要有咩香港可以搞咩创新？其实搞好多，你话地方少嘅咪做 I T 咯。讲真 ，I T 要几大这间房？你分分钟喺度已经 set 到咁细间房，已经有三四个 software engineer 已经做到好多嘢出嚟。 但據我所知，而家 I T 都吃香嘅喎，香港。但係從事網絡保安嗰啲咧， 邊啲香啊？米田共嗰啲香？ 唔係呢鋪話法要戒啦。我好似識幾個 I T 人咧，都好似都揾到食。 你講嗰啲係啦，啱啊，可能就係做銀行啊，做 I T auditing 啊，做 security 啊，做嗰啲嗰啲 standard 十年都唔會變一次嗰啲咧。点解咧？因为嗰啲嘢闷又难，又唔系难考嘅，其实就咁，但系少人考啦， 即系有趣嘅多啲人想做啦， 有趣多啲人想做啦。二嚟就系有趣嘢都少人做啦，更何况啲冇趣嘅嘢啊！咁所以其实做冇趣嘅人系更加易吃香噶咯。 咁啊，即系老实讲，就算系嗰方面啲人可能要揾到食咧，其实嗰样都系唔系话创意嘢嚟嘅，即系老实 讲。你可以话佢做紧 I T 嘅，但系 I T 嗰个范畴，譬如好似咁讲，做 auditing 啊，做啲比较 service industry， 譬如话可能帮啲譬如话一啲网站或者譬如一啲政府机构政策 apps 啊。咁都係做 I T 都寫 program， 呢啲講起先， 你好似寫只基本法精靈咁，都係做 I T 嘅，但係咪創意咧？你就諗下， 你知唔知政府真係擺幾多錢落啲做 app 嘅身上啊？ 所以你咪就話咯，政府你話你唔可以話唔使錢嘅喎， 你請幾個羊羊，即係請幾個羊羊，點解你 點解你要擺咁多錢落去搞呢啲咁嘅 app？ 你請幾個洋洋一第一係有 app， 第二係有 click 噶嘛？你需要知道而家人哋喺蘋果區選啊，遙遙領先啊，袁黎明都係第二咋，洋洋有八百幾個 like 啊！ 你諗下喎， 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佢有八百幾票，我切啊！話你聽啊， 你未請洋洋已經封公民廣場咯喎，你請埋洋洋，我唔知佢會封邊嘅喎，大佬唔好啦， 即係點啊？ 即係點？你諗下，而家公民廣場有冇入去嘅咯？你諗下，請埋洋洋。我连喺立法局食个蛋字都冇机会啊，大佬！ 所以我觉得杨洋系我哋新希望嚟嘅，即系我哋一齐希望佢今次胜算归来啊！休息一阵。 好。